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柏林爱乐团携手杜达梅尔将继续在国家大剧院登台演出。今晚的演出当中，著名钢琴家郎朗将和柏林爱乐合作演绎莫扎特的第24钢琴协奏曲，请听报道。昨晚，柏林爱乐团时隔7年之久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在著名指挥家杜达梅尔的带领下，上演了伯恩斯坦的《西游曲》以及马勒第五交响曲。近2500名观众成为这场音乐盛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演出开始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杜达梅尔表示，能在北京演绎马勒，并和郎朗合作演奏莫扎特，他非常兴奋。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携手这么如此完美精湛的柏林爱乐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同时我能和我最好的伙伴郎朗携手来到北京，来到这个完美的地方。10年前我来到国家大剧院，那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亚洲，有一个完美的连续3天的演出。对于曲目来说，我想说这简直是完美精湛的组合。我可以演绎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同时和郎朗演奏莫扎特的24钢琴协奏曲，包括伯恩斯坦的西游曲。原来我和郎朗在很多地方都有过共同的演出，所以这一次能可以和郎朗在他的国家，在中国，在北京同台演出，我非常的高兴。 而这次演出也是郎朗在手伤复出之后的首秀， 这也是完全像做梦的感觉。和柏林爱乐团能在我的祖国，我们的首都北京进行这场特殊的音乐会，然后呢和我最喜欢的好兄弟杜达梅尔大师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梦。我想明天的音乐会什么样肯定会不同凡响我肯定尽全力，虽然莫扎特的不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呢我觉得希望把所有的这个音色都能配合着这样的交响乐团，这么有才华的指挥，还有在这么美的这个国家大剧院，我认为会是一场世纪音乐会。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理查德·克莱德曼2019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唯一一支由施特劳斯家族建立的乐团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将于明年1月1号在保利剧院奏响2019年新年音乐会。为确保原汁原味的演绎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乐团从创立之初就严格延续老约翰施特劳斯对于乐队的编制，就是42位乐师和1个指挥。本次演出将为观众献上包括《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卡、《南方的玫瑰》圆舞曲等多首经典曲目。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实验先锋悬疑喜剧，戏曲元素，一部什么样的剧承载着所有？一座废弃的老剧场，有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一位年过七旬却对剧场不离不弃的看守者，如同那里有自己的老朋友。三个怪咖不约而同，带着各自目的，夜间造访剧场。一夜一生，每个主人公的尴尬境遇，或喜或悲，最终是悲。在这个有魔力的剧场里，他们都感受到了莫名的悲哀。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夜一生。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呢，我们在周末的晚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话剧，它的名字叫一夜一生。 哎，其实这个剧呢有意思了哈，因为里面有很多元素，那这些元素是怎么样去混搭在一个话剧当中的呢？ 嗯，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了。先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首先请出制作人韩月超，欢迎您。 主持人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魏子阳，欢迎您。 主持人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董振坤，欢迎您。 主持人好。 嗯， 哎呦，很少见，直播间里面三个都是男性哎。 啊，真是哈。 嗯 啊，一般都得有个美女相伴啊，今天就是你了。 哎呀，今天突然间觉得我是这个直播间当中的唯一 一朵鲜花。 后面要说吗？ 啊，不说了。咱们还是说回咱们的剧哈，接近尾声了，年尾了哈。这个咱们繁星戏剧村呢，又推出了这样的一部《一夜一生》。其实这部剧应该是多次被搬上舞台了。 对， 最早是哪一年呀？20， 应该是 早了。那时候您几位还没出场，开玩笑。 应该零，好像是11年。10年、 不，13年或者14年。 哦，13年的时候。 你们是一个组的吗？请问 是一个组的啊。 哎，听说这个剧应该是一个比较先锋类的话剧，而且呢又糅杂了很多戏曲的一些元素在里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一些看点哈。那这么着，先请韩月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先锋的实验性的戏剧。 好， 究竟有哪些特点？好不好？ 这部戏呢，就是在当时创排的过程当中，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那这个一个老剧场，这个老剧场的原型啊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北京大石烂里面有个中和戏院。 哦，听说过。 对，过去在解放前叫做中和园，人过去看戏都叫戏园子。 嗯， 然后呢，它是建立在清末，也就是其实是清中期或者清中后期，乾隆年间。然后从1790年开始，这个剧院当时应该就是有了， 从那个时候延续到现在，四大徽班陆续进京，然后就开始在中和戏院演出。中和戏院的还是挺大的啊，将近是几乎近千人的剧场，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大了， 那很大很大了。 对，然后呢，它是就是我们的原型就跟着就来的。然后呢，这个废旧的老剧场里面，在这一个晚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你就说有这个剧场里的猫，然后剧场里的鸟， 哎呀， 然后剧场里的花，剧场里的草， 对， 还有剧场里的老物件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通过这四个人，然后这个就反串这个人物的表演，一会儿他是在这个桥段是演谁谁谁，一会儿在另外一个桥段是演谁谁谁，一会儿又穿越到了过去，一会儿又回到了现代。他是就是利用了加入一些戏曲的元素，然后从整个舞美的装置，从整个演员的表演，然后有话剧演员，有戏曲演员，然后还有影视演员等等之类的。然后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和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具有戏曲元素的一部话剧。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是讲到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梦想，然后只有自己的一个梦，然后最后说他是能够通过这个一个晚上的，为什么叫一夜一生啊，这个一个晚上这个一个轮回，可能就能就好像人的一生一样，这种感觉。 大概这个剧情我们也了解了哈，就是发生在一个晚上之间的故事，所有在这个戏院当中戏楼子戏园子里边的所有的老物件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对对对， 桌椅板凳是吧， 是的是的是这样， 听着怪神道的是吧哈。 对，主要是我觉得咱们说万物有灵嘛，可能一个事情，然后它时间长了之后哈，都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它的一些精神所在哈。 对对对， 就是我们说这个老剧院，然后里面以前有多少艺术家曾经在里面登台演出，包括这里面的所有的道具桌椅，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精神所在哈。其实这个就我们说是一种聚魂，就是它的一种精神的支柱在，是吧。 是的是的 是这样。 那咱们再来请两位演员哈，子阳和这个郑坤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岳超也说了哈，说这部戏当中呢有四个主要人物哈，哎，这四个主要人物分别是哪几位呢？您二位又扮演的是哪个人物呢？来，咱们子阳先来吧，好吧？ 啊，我先来。这四个人物，一个是歌手， 歌手， 但是他是一个得了绝症的歌手。 哦， 还有一个是老板。想把这个地方就生意人嘛，他想把这个地方买下来， 把这个戏园子买下来。 还有一个女博士。 哦，女博士。 对， 哦， 他正在研究一个课题。 哦， 还有一个是剧场的看门大爷老刘。 哦， 老刘， 这么四个 人，这四个人物。对， 来了。 哦哟，那来吧，郑坤，你是扮演的，我猜猜是大老板。 哎，不是不是 不是。哦，女博士。啊，那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大爷。 性别都变了。 你是？ 我是这个一开场。一夜一生， 哦， 啊，第一场一开场，然后就是一个看门的老大爷。 哦， 老刘， 老刘。 对， 这个戏园子看门大爷，那肯定这也能唱也能说呀，是不是？ 差不多吧。 哦， 耳濡目染的，他在这个剧场里待了，应该是这戏里边应该是50到70年吧，将近。 哇，哦， 所以他就看吧，他也看会了。 对呀， 连看带听。然后是，一开始是老刘。然后呢，后边也是客串好几个角色，好多好多。 对，就是我们四个人都要客串很多个角色。 我们 不只是完成这一个， 四个人一台戏，每个人应该是好几个角色，一共应该是 20多个 角色。 哇，四个人演20多个角色，你们剧组是不是经费紧张啊？ 而且弄不好就演乱了。 啊， 演串了， 真的会这样吗？ 在排练的过程中，排练的过程， 哦， 就是我们是一般开着玩笑，一般排练，很轻松。 哦哦， 那这20几个角色都有谁呢？就是说， 有些这些角色，它不只是人物，它有些时候是一个物件，好比说刚才说的灯。猫，鹦鹉，这个剧场周边只要和这个剧场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时间的和。对物件的感情的一个升华， 对，因为每个物件它都有生命，都有灵魂， 哎， 对吧？ 对 啊， 是这样，就是你一个物件，好比说用的很长时间了，你赋予它很长时间，好比说灯照着，经常照着一个地方，它就是把这个东西升华到光照到一个演员的身上， 啊， 那么光照对这个演员照的时间很长了，他就会喜欢这个演员。 就是这样一种很 就是这个灯光也有灵魂 了。哎呦，这个演员上场的时候，那我这灯就说了，我得再亮一点，把人家照的是，怎么讲呢，样子更漂亮一点，更帅气一些。 对 对，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哎呦，我看我挺理解这个戏的了。 哎， 对，这个戏里边，这个子阳就是 演什么？ 一号灯光 啊，一号灯光。 我呢，二号灯光， 二号灯， 所以我叫他老大。戏里我叫他老大 哦， 然后这个老大这个灯光呢，就和这个戏中的女演员，他们俩感情比较深，你聊一下哈。 女博士是吗？ 所以那剧场排练的时候不得乱吗？就在剧场导演说，哎，灯光一号啊，灯光一号，然后灯光师刚想调，说其实不是在 调 演员。那灯光一号跟这位女性怎么了呢？ 他们就是有一段。这个就是有一段非常微妙的这种情感， 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导演啊，老让一号灯照那个女演员，然后我是二号灯，我经常休息 哦， 然后我还有点， 你就嫉妒了， 对， 你就不干了。 然后一号灯戏特多，和这个女演员， 哎，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表演是吗？ 对，是属于拟人化的表演。他把这个灯这个东西，就剧场的，他这个角度特别好，从剧场的灯光来讲，给他赋予上生命。 嗯， 想想灯光是怎么想的，想灯光心里想的，灯光应该说什么样的话，而去用演员的身体肢体来表达这个灯光。你直接说一个演员去演一个灯，都大家很不能理解，这人怎么能演一个灯呢？ 对呀， 但是呢，这个戏主要的点就在于这个地方，用很巧妙的手段，用很巧妙的语言和一些舞台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情会演出来，会看到这种味道， 而且 这就很神奇。 而且我们这个戏黄导。然后呢，虽然说我们俩演灯，一号灯二号灯，但是在戏里边是客串的啊，有一段是演灯，而且我们这个灯刚才子阳说了，是后来就活动起来了，然后就用戏曲的形式在舞台上，很多戏曲的一些动作， 哎，对， 然后就开始，比如戏曲的旗子，然后我们在耍旗子， 哦， 然后我们灯光就舞起来，这个也难为子阳了， 因为子阳不是戏曲演员出身，我们说到的郑坤是哈，所以身上是有功夫在的。您主攻是？ 对，我是中国戏曲学院04级表演系，然后我本身是京剧老生。 哦，主攻的是老生行的， 对， 所以这个戏曲里边的好多动作呢，我来说呢就得心应手了，但是子阳就很为难了。 对， 那怎么办呀？ 不过他很聪明，学得很快， 哦， 也很刻苦。 这两天我们俩练得多。 这阵儿我们俩一直在排练，我是跟着老师在学，一直在学这些戏曲身段，因为他专业，我就很向他请教。很多东西都是他在教我，一点一滴的，只能这个笨鸟先飞嘛，只能靠这个时间长的练，然后练出肌肉记忆能力，然后可能才会达到下意识的效果。 不过子阳学的确实快，后来又一聊天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过京剧？ 我之前 智斗， 嗨，我是之前在2007年拍一个电视剧，是田沁鑫导演的《生死桥》，李碧华的作品。然后呢，在那个戏，因为它里头大量的这个京剧的，就是身段，还有排练的这些场景，导演要拍这个，所以在拍戏之前就体验生活，我们就在北京京剧院训练了差不多有一两个月。 哦， 就这样， 所以还是有点底儿啊。 对，有个但是那这只是我人生中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次接触过京剧。 嗯，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那段经历是非常非常难忘的。所以学了到现在，我感觉只要在这个氛围里一下，还是有点那种，有点那个当初学习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哎，我记得是咱俩上节目吗？还是哪天上节目？曾经有一个嘉宾就说他跟郭宝昌老师聊过天儿，郭老师就说对于中国演员来讲，如果你不会京剧，或者说你不会一点京剧的表演手法，你就不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演员。 哦， 因为京剧其实在有很浓重的中国元素， 对， 中国味道，可能你时不时的就在某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就要诠释类似这样的角色，如果你身上一点这种东西都没有，你这就说不过去了。 对，你想当年比如说像张国荣拍这个霸王别姬的时候， 对， 然后他身上虽然没有功夫，但是当时就作为他的那些武术指导啊什么的，就是这京剧指导什么的，就说他很有那个范儿，就是骨子里面透出来那种中国人的东西，他非常有， 对对对， 然后通过他的演绎就觉得惟妙惟肖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 是是是， 是的。 哎呀，我刚刚听了 挺逗的啊，你看又有这个桌椅板凳，又有鸟，又有这灯光，哎呦，这都参与进来，还都是人 眼狗啊 猫 啊狗啊猫都有，听着 还没说， 听着挺悬疑的呀，还有什么没说呀？ 还没说这个狗猫， 哎呦， 鹦鹉、 啊、 鹦鹉 干嘛呀？他们都， 他也是就是好，这是剧场周边的一些小动物 啊， 他们也会，这个剧也会从他们这个，从他们的角度就是来看，他们其中也是这个剧场的戏迷，他们也会经常到这个地方来听戏。 哦，今天上四郎探母这一折，那猫就过去了，跟那鸟说：“咱俩今天晚上喜欢这戏，咱俩瞅瞅。” 对，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因为繁星戏村有三只猫，然后这三只猫是很有灵性的。 哦， 所以说这个猫的这个原型也是从戏村里来的。 嗯 啊， 今天看见了。 对， 今天看见了， 他会在演出过程当中，甚至在排练过程当中，甚至在装台的过程当中，这只猫会时不时就喊这个迈着这个猫步，然后就到了舞台中央，然后就卧在那儿，然后就看着所有的人在干工作，然后他会一动不动两个多小时在那儿，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原型基础在里面，再加上导演的创意， 对， 然后这个通过拟人化的表演，用我们演员，然后来展现这个剧场里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叫这个一夜一生。刚才还说到为什么要用戏曲元素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了，这个戏曲元素在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还有戏曲演员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是虚实结合，对，虚实结合。所以说和话剧就结合在一起，它这个演出的呈现会更加丰富，而且更加好玩，更加好看。 对， 嗯， 观赏性， 对， 很棒。 嗯，哎，所以这个我记得上次应该是黄导吧，黄延灼导演好像就说过那只猫， 嗯，对， 就是说很有意思，很有灵性，说这个哪部戏好看，他就跟外面在那儿看。然后上次去，对，去繁星看咱们那个台的话剧的时候，我到处找那只猫，人家不见我，你知道吗？所以就证明我 这两天排练老在这个周边绕，我还看见好多次，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一种氛围熏陶下哈，可能很多的生灵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小习惯。 对对，哎，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剧本写的、创作的非常有意思。你们二位第一次拿到这个剧本通读下来以后，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啊，我先说， 子阳啊， 对。我第一次拿到剧本，我看完之后，我说：“ 啊， 这是什么呀？ 啊， 这一会儿怎么宇哥，一会儿这个灯，一会儿我说这一定是个大戏， 一定是打串了本子， 这么多东西，一会儿宇哥，一会儿一号灯，我说哦，这个戏人物一定很多，一定是了。那最后后来，岳超告诉我只有四个人，我当时啊。”我说要演这么多吗？他说是是是，因为每一个演员身份具备了好多个角色。 对， 对，因为那个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啊，我也在想，就以前排过一个小剧场话剧，然后我们是也是《牡丹亭》，话剧版的《牡丹亭》，然后呢是六个演员，然后演了好多个角色，但是这一出戏《一夜一生》，然后最后啊，我一看四个人。二十多个角色，然后还有很多戏曲元素，还有而且还有舞蹈，还有现代的，还有戏曲的， 好嘛， 还有那叫什么什么， 还有说唱， 对， 康康舞 啊， 所以我一看四个人啊，一个半小时吧， 对， 一个半 分钟， 对，九十多分钟。 那制作人给你们一份这个费用还是四份？ 当然是一份了，没说嘛，他们就经费紧张啊，开玩笑， 管饭管。 管饭、 啊、对，管饭，然后还有水啊。 但排完这部戏，你们肯定会瘦，对吧？你这么辛苦，然后一会儿演灯，一会儿演什么猫，一会儿演各种东西，然后他在肢体上面肯定也得有点夸张的那种元素在吧？ 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嗯， 瘦点好。 有没有特别找不着的那种那个角色的感觉？ 对对对对， 有吗？ 这个，首先我先说我 啊，一开始老刘。老刘这是上岁数的，然后接着下了一场，马上变成了二号灯。 二号灯哦，一个是人，一个是灯。 对，然后接着就成鹦鹉了。 呀，第三个角色是鹦鹉。 对， 哦， 然后有时候这个声音还得变化，一会儿 对，主要他的最困难的是 鹦鹉，一会儿还得二号灯，就是自己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真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紧张的排练当中，还不是对戏还没有拿得特别准，但是我相信如果等熟了以后吧，一定要把每个角色我相信把它掌握好，特别是这个子阳我演鹦鹉的时候他是我搭档，我是流浪鹦鹉，然后他是流浪狗， 流浪狗 哦，这种 汪汪 汪汪， 这是 鹦鹉和狗的对话， 对对对，然后那个女博士嘛，就戏里的女博士是演流浪猫， 哦， 喵， 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物造型，也有一些动物或者是物品的这种拟人化的表演，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那我觉得你们每个人演完戏以后肯定会长戏不少，对不对？因为一个人同时驾驭这么多的角色，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边，要很完整的，甚至是要完美的呈现和表现出来。我觉得对于演员的这个怎么讲，表演的感觉和层次都有提升了，很高很高， 对， 是不是啊？ 而且票房也很好。我们来的路上，刚才啊，这个韩老师还说啊，这个之前演了很多场了，就是基本上每场都是爆满。 哎呦，是吧？ 然后这次为什么又要复排啊？就因为很多人还喜欢看这个戏，因为它又是喜剧，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啊，又有音乐舞蹈，可观赏性比较强。 对，今天我今天上微博就会有一个人私信我，就说你是要演新版的《一夜一生》的宇哥吗？我说是的，然后他说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去看的。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这个戏的戏迷，我已经看了30多场了。 啊， 各个版本他已经看过30多场了。 哎呦， 哇，我真的觉得演不好。 粉丝的留言吧， 对对，是这样。 对， 你看，为了咱们的观众朋友这么热衷于咱们的喜爱，咱们的这部戏，咱们也得努力把这一版拍好，对不对？ 是的，是的， 一定一定。 哎，几位看过之前的那些版本吗？ 大概看过一些， 看了视频看的， 视频看 场没看。 好，所以在下半段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有哪些突破，哪些改变，然后包括就是说你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一些理解了哈。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实验先锋的话剧作品《一夜一生》。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结婚老不开心送什么好？ 开心呀！ 我是问送什么？ 我说的就是送开心。 什么意思？ 哄老婆开心当然是送开心麻花。 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20日海淀剧院上演。一个坏掉的窗户引发疯狂一夜，惊险连连，谎言不断。一部让你笑到忘我的舞台剧，送开心就送《窗前不止明月光》。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优惠购票。 快乐很简单，87.6。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只加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他好多年已经被人个遗弃之后啊，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您进老胡同里的破房子里面，哇，这儿掉土，哇，那儿就是就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就会让你有这个悬疑的感觉。然后他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悬疑之所以是为什么，他这个这一夜一生里面，今儿晚上发生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个老剧场里面进行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所有的物件，然后人，这个花花草草，然后小生命们都是通过我们演员的表演。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叫喜剧呢？因为它加入了一些我们所以对现代的一些理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的表演，然后演员的表演也是夸张，然后利用戏曲的一些元素，城市化的同时还要有夸张。然后我们通过新的一个演绎，比如说对于这个京剧卖水的一个演绎，然后对于这个剧场里面一个这个灵魂性的东西的一个演绎，然后大家会用这个现代比较诙谐和幽默的一种喜剧的一个手法啊，就是让人看了之后又是捧腹大笑，但是大笑完之后呢，不是说笑完之后就没事了，还会让你略带思考，还略带沉思。所以他就说在悬疑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会儿这个灯说话，一会儿这个柱子说话了，你会觉得哇，这个剧场里面就每一个东西每一个角落都是有生命的，而且你站在那里就会让你，虽然说它很破败很落魄，会让你肃然起敬，对一个剧场产生一种尊敬的感觉，不能在这儿胡闹，不能在剧场里啊随随便便的嗑瓜子抽烟，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说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所以悬疑喜剧由此而来哈。 对对对， 就既悬疑又喜剧。但是我还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说走进这个剧场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悲哀，那是什么原因呢？ 悲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剧场经过这个历史的这个曾经很繁华，这个很这个辉煌，但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沉淀之后，土也堆了厚厚的一层，然后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木质地板全都破落了，房顶也产生一个窟窿，然后一束光打下来，然后在这个光就是日常的话，这个太阳日色偏西之后，一束光会打到这个舞台的正中央，然后正好从这个正中央光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小草，这个小草常年通过这一束光来沐浴着自己，所以你给人感觉就是很哎呦，这个剧场当年是如此如此的辉煌，到现在感觉之后就是非常的破落，非常的没落， 凄美， 对，凄美，对对，子阳说的特别对，凄美， 所以每个人进去之后呢，总会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忧伤， 对， 是的， 那你们二位剧中的角色进入到这个戏院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啊？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吗？子阳， 其实我这个角色进到剧场里，他只是他的很单纯的任务，只是想在这个地方办一个演唱会，办一次演唱会，因为他身患绝症，他得了一种这个绝症，他不能见光 哦， 但是他要开演唱会，你想这个东西他本身就很矛盾， 很矛盾， 对，一个没有不能连光都不能见的一个人，却有自己想开演唱会的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呢，就在这个剧中就会用经过了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事件，一夜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通过梦，通过这些所有的东西的表象，他战胜了自己，他就会解决掉这个问题，这是我这个人物就主线人物的这个我对这个人物的感觉，他是这样子的。 郑坤呢？ 对，我呢一开始就是饰演这个老刘，其实老刘呢是从头到尾一直也是整个贯穿的，然后贯穿的同时呢，客串了很多别的角色，但是这个老刘，他是在这个等于是在剧场里边很多几十年了，他呢就跟这里边所有的东西呢，有一种感情，所以但是今天晚上这一夜一生的这一夜，就今天晚上，有三个不速之客来了，来了之后呢，由这三个不速之客，然后和老刘。又引出了整个怎么说，就是这个戏啊，戏魂，很多种角色，连那花花草草小动物都有了这个人的灵魂，然后我们就开始演绎各自的演绎， 所以其实这个戏里面可看的就除了人物角色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生物角色， 对， 有一些是 非生物的角色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 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灵魂所在啊。 对对。 但其实通过他来呈现，就我们说，其实他是一种人的精神体现在这个东西上面哈。 嗯，是的。 嗯，但说回来，其实这个剧看点就是咱们除了什么悬疑喜剧之外，他实打实的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比如说歌啊， 嗯， 比如说舞啊， 嗯， 是吧？ 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哎呀，舞蹈啊，现代舞蹈。 啊， 然后这个你是反正我你说我学戏曲的，然后让我跳那现代舞，然后 真的让你跳啊？ 对呀，啊，我们俩一直在练 康康舞，这个是康康舞， 康康舞， 对康康舞，对，反正很就很现代，然后现在一看，很又有戏曲传统吧，然后还有现代，还有舞。然后我哎呀，我跟子阳我们 康康舞好像是那种很热情的、 对 热辣的那种表演啊， 对节奏感很强， 节奏感很强的 哦， 然后又能欣赏又能听。 对，其中有一段都会这样，哟，真的那段是超级费体力的。 哪一段？ 先从唱腔开始 啊， 引子引出来，变成数板，变成数板完了，立刻再转向这个转向 叫 rap， 不是数板转向完了之后，直接就转入歌剧，从歌剧再转到这个康康舞， 嗯， 康康舞完了之后再转向，就是。rap， 这都是由你一个人完成的是吗？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四个人共同完成。 我天，这难度太大了。你说说，如果是戏曲演员，那我表演一段戏曲没问题。那如果我是一个演员的话，我演戏或者说甚至让我唱歌没问题。但是连说带唱带演带跳，这太难了吧。 所以说现在就是流行的俩字儿，跨界，对吧？ 跨界歌舞王，那说唱的那就来一段呗， 对呀， 大家感受一下呗。 子阳呗，你这是这歌手啊， 哎， 都快开演唱会的歌手了呀。 对，这个子阳呢，唱歌的。然后 我中有一段是最后这个子阳演这角色宇哥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的。 对， 哦， 是这段。所以呢，我也是这首曲子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我尽量给大家唱一段吧。 好啊，好啊， 唱一段啊， 这就开始了哈。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光的幻想》。 光的幻想， 哎，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不错。 老大嘛，灯光嘛， 嗯嗯， 大哥， 光的幻想， 有请魏子阳带来《光的幻想》。 我就唱一段啊， 啊， 嗯，我就像黑暗中的悲伤，渴望光的闪亮，每次站在舞台中央，孤单到绝望，原来你就在我身旁，可是光也会沮丧，明天不来又能怎样，今夜就肆意战。好了，就唱到这儿吧。 好， 后面不会唱了，是吧？没练完， 这还得再练一练哈。 高音 儿，好紧张，好紧张啊！这个。 对 哦，那现场是有吉他弹唱是吗？ 对对对，是自弹自唱。 对，那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对对 对， 再配上之前的一些剧情。 对， 对， 现在练猫练狗还没练到那儿。 哎，说到练猫练狗，那你们在形态上、动作上要向他们看齐吗？ 对对， 哦，也是要的。 我是鹦鹉。 哦， 我是 还得飞， 你 还 飞， 还得 吊威亚。 啊， 演出来飞， 对， 至于怎么了， 两个手就是翅膀， 哦， 表演飞， 光与影的艺术结合， 对，然后呢，这个子阳是流浪狗汪汪， 嗯， 然后他还得狗，我还得鹦鹉，我们俩还都得，还得 对话。 对，这个形还有声音还都得模仿， 就是用狗的方式去说人话。 哎，能来一段吗？我特想听听，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和感觉呢？ 鹦鹉。这个 没事，咱可以来一段 啊， 来一小段，不要紧。我觉得我那个挺有意思的。 我怎么刚才听到了似乎是天津话呢？ 小嗓，小嗓， 他是小嗓，他是鹦鹉。 哦哦， 然后呢，我是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之前我看到之前有一位演员叫张弛，我觉得他真的很棒，他演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这点处理就特别好。比方狗说话，如果你演狗说汪汪，哎，你说这个就。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嗯， 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就是让人能够体验到，但是他这个就特别好，他这个说他有一台词，他说 你知道吗，汪汪，你要学，你知道掌握一门外语得多重要，因为他不知道我会不会说人话，然后我想表达我说人话，我那台词说的是我也能说， 哦， 我也能说，就是说的不好，他就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又是人，但是呢还 对 有那个啊一些狗的特征， 狗的特点你不能丢掉， 虚拟夸张， 虚拟夸张是这样表现出来，就是用狗的方式去说人话，这个而不是说用人的方式去说这个狗的语言， 所以它会有一些荒诞性在，就说为什么它是一个实验先锋局，就是它整个在这个处理的方面会有一些荒诞性，然后也是很多的笑点可能也在这种荒诞性当中会体现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荒诞而且它又合理， 嗯 特别好。 哎，那刚才吉他弹唱完事儿了， 对呀、啊，还得有一个呢，是不是？咱们预告了呀， 来吧， 啊，咱们的老生演员是不是得来一段花脸？ 这个一定是很专业的，太棒了。 我们这个戏当中呢，里边有几段唱 啊， 然后有啊、有扎美案的， 哦， 有智斗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段唱啊、是我的，然后就是客串的一个角色，就是《白蛇传》。 嗯， 大家说我客串哪个角色？ 客串 法海， 不是《白蛇传》的三个中心人物，白娘子、 许仙、 法海、小青， 哦， 这三个，然后让我呢客串白娘子 啊！ 哎呀， 那是大青衣啊， 谁都没有想到。 啊、本身呢，隔行如隔山，但是都是虽然说都是戏曲，但是我是戏曲老生， 嗯， 但我还得客串白娘子。 哦，这个难度大了呀。 对呀、啊， 小嗓儿。 对，然后呢，中间呢，然后还得客串包公。 哦，这是花脸呀、 啊。对， 啊、 就是花脸的一个唱段。 是 啊，刚才主持人说呢，说那我就把这个戏当中的那段花脸的唱段，然后啊，我是老生啊，但是就是客串一下吧。 嗯，好，好，好。 然后这个也是脍炙人口的一段，我一唱，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好嘞，那咱就听听董振坤给我们带来的花脸的一段唱。 先叫板吧， 叫板， 叫板。 驸马，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面写着金项链的32岁呀，转过当朝驸马郎的齐金黄，面黄，词儿，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 齐金黄面黄上昏。未婚男儿赵 未婚男儿赵东床的煞气，灭子两心三个鼻子寒气，再瞄我唐江庄之牙，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好 啊，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我是老生啊，其实是老生啊，但是还得客串这个花脸的， 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词都忘了 啊！哎，我问问啊，这是咱们是戏中戏的一种结合方式吗？ 对对， 也算是戏中戏， 也算是戏中戏 哦。 因为他是一直是在这个跳入， 嗯， 他是一直在跳入，跳入， 嗯， 所以他永远是在有这种套着走的一种感觉。 所以对我们的还有子阳，我们俩深有感触啊，就挑战特别大，因为你这一场还是这个角色，马上一转场，一两分钟就是下一个角色， 插叙，整个叙事方法 声音都 插叙， 哦，所以其实咱们今天也有点为难两位演员， 对， 因为这个戏呢正处于排练的阶段哈， 对 对， 非常紧张， 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 12月1号，下周六。 下周六， 就一周的时间了。 对， 要记住所有的词儿、所有的角色，而且每个人大概要演个5-6个角色吧，差不多。 对对对对， 是。 我的天哪！ 因为今天来呢，就我们两个，是新手。 哦， 那 两位， 对， 那 他们以前都演过， 对，原来都演过。 哦， 啊、 所以对角色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对， 在的哈、 包括舞台的调度啊，然后这个演员的词儿啊、但是他们俩确实挺为难他们的。也非常用功，也非常的认真。子阳啊，就是每天我们排练到6点钟，然后两位其他两位演员因为有演出，我们就结束。然后子阳啊，然后就会一直在那儿背自己的词儿，对着视频，然后还练那段弹唱。 哦， 然后这个，所以非常认真。然后每天晚上到9点多10点的时候，他才回家。 不容易，不容易啊，真够辛苦的哈。那这么着吧，那按照我们一贯节目的原则，就是谁没来说谁哈。 哎，对。 所以呢。我们想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另外那两位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就是大家一起在排戏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趣事儿发生， 糗事儿也行 啊，对对对、反正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你们不说就 没机会说了， 有随你们，随你们， 只要说 韩老师是不是这戏透不能透啊， 没有 没关系， 有一段 说一点， 这事儿有一今天发生一段事儿， 好激动感觉。 不是因为今天这件事把我笑坏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在排练嘛，然后呢，因为排练过程中会有一些小的，就是说，比方说董老师不太知道的地方，然后呢，会有以前排过的演员会跟他说，然后有一句词儿是什么？说晚了。出不去了，你记得吗？然后呢？其实这句词是董老师词儿。我上一句跟董老师说，我说董老师，那我不是，我说老刘，你带我们出去吧。老刘说晚了，出不去了。结果演老板的那位，他就会学董老师说话，他就说晚了，出不去了。哎，他就走了。结果呢，董老师就以为他在一直在教他。然后呢，这边就成了董老师说句晚了出不去了，那边晚了出不去了，然后这边又来一个晚了出不去了，然后这边晚了出不去了，就这个都一直在循环。 我的天呀， 我以为那个老师在给我说戏， 对，他以为他在给他说戏，他说你最后说了再别孩子，这孩子在那说的没完没了了，这 打了个岔等于是。 对对 对 所以其实排练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快乐， 对，充满了欢声笑语， 挺有意思， 很多梗。 说我演那个狗，那个今天那个演女博士的，说我演那个狗，因为我演那个狗很放松嘛。他说演着演着，他说：“哎，你这跟换了肩周炎似的，你这狗换肩周炎。” 今天那女演员她没来是吧？那个女博士那女演员说：“子阳说你演的流浪狗， 对， 是残疾狗， 就说我是个残疾狗。” 其实。是我们这个戏还不太熟呢。 啊，哎，女演员是谁啊？叫 周小玲。 哦， 啊，然后 艺名周任性。 周任性。 对，然后她现在正在演这个《奋不顾身的爱情》。 哦， 对， 因为之前电台合作版也演了很多。 对， 电台合作版也演了很多，然后小玲一直也在演我们自己的戏，因为小玲是我们的签约演员。 然后他对这个戏比较熟悉， 对，他也演了很多。 去年也是他一直在演这个角色吗？ 不是，去年应该是另外两位演员。 对，因为去年女博士就到我们现场了，所以他们一直说另外两个角色来着。 因为叶医生他会有，从当时我们这个导演的创排到现在的一个演出会有很多，种版本。有一次是全戏曲演员版的，然后所以他是感觉不一样的。这次是这个混搭版的，等于就是。 对，我觉得混搭版呢可能看点会更多，因为每个人的身上的闪光点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而且呢，就是像刚才咱们子阳也说到啊，都不停的去向这个郑坤老师去学习戏曲的神韵、戏曲的架子、戏曲的范儿。那可能郑坤老师在戏曲方面有擅长，但是呢，表演方面，话剧表演方面，可能还要多多向子阳来学习和沟通哈。 对， 是吧？ 对对对，那个主持人说太对了。本身呢，因为戏曲吧，最大特点啊，大家也都知道，城市，城市化， 对， 虚拟化。但是呢，我演老刘，然后或者是演这个鹦鹉，或者是演戏里边别的一个角色，它都是生活化的。因为我们学戏曲十几年，然后那种城市的动作已经在我们身上就跟烙铁似的，烙的印很深。所以一下放下来，今天韩老师还说，他说戏曲演员就得放下。 哦。对， 就得放下，归于生活，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是， 所以对我们戏曲演员来说，确实是挑战，因为我们老放不下。 对， 他老放不下。 我是觉得戏曲演员吧，只要往台上一站，或者说是没有舞台，就是在 带范儿。 对，你在底下让他，你说来一段，咱立马那眼神就唰一下就过去了。 对， 这一看，那就绝对就是戏曲演员。 哎，那个眼神当中的精气神，一般人还真是学不来。 学来 是的， 那多年的功夫呀。 那当然了呀。 然后说唱就唱啊， 哦、 说练就练呢、啊， 真是 各种把式就出来了， 对， 是吧？ 就像主持人一开始就说的，其实现在就是国家。对这个传统文化，对这个戏曲方面，这个大力的支持。其实我觉得咱就是说嘛，咱们自己中国的话剧吧，有戏曲元素的，我觉得还是确实是好看。 咱们就借用有一位朋友哈，0809的朋友呢，一个他看完了戏之后的感受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昨晚看的话剧《一夜一生》亮了，前半个小时恐怖惊悚感效果做足，中间的部分又把前世今生的几个故事穿插串联展现，悬念十足。其实这种讲故事的表现手法在电影里，尤其是恐怖电影当中非常常见，但在临场感觉较为强烈的小剧场当中却不常见，现场体会别有一番滋味。如果做成了纯惊悚的话剧，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当然这是他的一些希望哈。 对， 我们也邀请一下咱们的三位主演，对吧？ 啊，不是、哎、两位主演加我们的一位这个制作人哈，来总结一句话，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一夜一生》吧。 嗯，来，制作人先来吧。 嗯， 欢迎大家来到繁星戏剧村二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一夜一生》，演出的时间是12月1号周六下午3点。 嗯， 好。 希望大家能够来观看《一夜一生》由我演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宇哥，或许跟之前，因为张弛老师很棒，但是呢，可能也有自己的，我有自己的想法吧。 嗯， 演出不一样的宇哥。 嗯，好嘞。 对啊，12月1号开始。然后呢，以前我演的这几个角色呢，以前是我一个师弟，然后呢，现在我来接下来。然后我希望，好朋友们一定要进剧场繁星戏剧村，一定要去看，因为很多戏曲元素还有现代元素结合的非常的完美，一定要看，可观赏性绝对是棒棒的。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也在这儿呢，祝演出成功，赶紧回去背台词儿、赶紧回去这个揣摩角色去了哈。 对对对， 一夜奋战。 嗯， 我们就下周六见了哈。 好，下周六见。 好嘞。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来。 说山外小阁楼，听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心事难受。山外小阁楼，我沉一夜小愁，放思念随风飘流。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坐山外小阁楼，听一夜相思愁。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 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